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。看看表，十点半了，问问吧。 哦， 同志，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？哎呀，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？啊，你再等一会儿，待会儿我叫你们啊。先歇会儿，行。又回来了，坐下了，这倒好，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。又等了一多钟头，再看表，11:40，快12点了。 嗯、 这丁文元受不了了， 怎么呢？ 年轻啊，饿了。 哦， 站起来一推门，同志，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？ 哎呀，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。 啊，窝头啊？ 嗯、 没，你这不是拘留，不是拘留，没有窝头，没有， 没有。 嗯。 没有，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饼果子去了。 这大茫茫的，谁给你买去？我也没吃饭呢。 嗯， 再等会儿吧。 我得等到几点？ 几点啊？下午2点吧。2点送你们上分局。 啊？好嘛。 又回来了，又坐下了。这回好，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。 好，亲近点了。 完了。下午2点上分局， 嗯， 这月奖钱算没了， 嗨， 还一天旷工，倒霉嘛。 那说了，你倒霉，我呢，我是老婆有病啊，请2天事假，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。下午上分局，不定嘛时候回来。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，我又不是诚心的，你要不骂街，何止犟起来呢？ 你碰我讲一下，你也客气，不也就完了吗？何须呢，上这儿待半天？哎，那么着，咱跟他们商量，咱别分居了， 嗯， 咱私了怎么样？ 哎呀，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？ 哎，对，到分居不是也得解决吗？ 嗯、 为嘛呢？咱呢就说咱俩认识， 这 咱是盟兄弟，完了。蒙兄弟了，那蒙兄弟，咱是逗着玩儿，也不是车祸，也不打架，干嘛上分局呢？ 嗯， 对，私聊蛮好。 走，咱们说去。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。 嗯，同志， 哎，你们俩怎么出来了？没叫你们呢。 我蒙兄弟。 你这 什么蒙兄弟？同志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俩呀，本来就认识。 嗯， 今儿早起来呀，是逗着玩儿，逗呢，急了上脸了，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。您看呢，咱怎么解决都行，咱别分局了。咱算了吧， 算了。 哎呀，这问题还没谈呢，怎么能算了呢？再说了，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，你得医院看看呢，照个大象啊，压得挺重啊。 哎，不重，不是他压的， 嗯、 大概其实我自个儿踩的。 这不给自个儿找病吗？ 这一上午带劲儿，也活灯开了，挺好，没事儿了。 哦，不是他压的。他没压你脚，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？你这个年轻人呢，这样不对呀、啊！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？哎，同志，我给证明一下啊，他没骂街，没骂街，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。我们俩相好啊，这不能算骂街。哦，他没骂街，你也没压他脚，他也没骂街，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？啊，你们这无理取闹吗？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？同志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。可是呢，我们也不对了，对吧？下面我们不行，我们改。主要呢，我们是缺乏学习。今后呢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是天天向上。 这都挨得上。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嗯， 就这一回啊，以后再有这种情况，一定要严肃处理。 嗯， 签个字，写上名字都走吧。 喊你喊你来， 赶紧写上丁文元，那写上王德成，写完了。谢谢你了，麻烦你同志，你受累吧，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。哎，好，你了，我们走了，走吧，书包别忘了， 带着了。 俩人一块出来了，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，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，还生我的气吗？ 哎，这叫嘛话呢？你得原谅我年轻嘛。 那完了，有功夫找我玩去， 一定去，用嘛颜色我填妥的，短不了麻烦，我走了，上车走你的，回见。 这不吃饱撑的吗？这个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